停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总爱一回，想一回，梦难圆。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忘记你需要多少年。爱已冷，心已绝，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，想一回，梦在天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。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 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。

觉出了错，或许是我要的太多，是否每个人都会像我害怕想见的人已走了，也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

清散的无痕，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， 两朵孤单的魂。 青春。